我不是说过了，你为啥我渺小那一点都进步，全国就说我落后， 你还叫我说话不行？ 我也没把你嘴堵住。 你 咋 应欢通知？ 你无聊。 咱两个在学校之中，无话不谈，我盼望你叫我感动村瑞，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，共村瑞为人民端上罪苦，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，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你南北颠来，我北川，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，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边，咱两个保定有股公之愿，要决心做一个就是青年，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要被坚守江家县，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全完完，想想别是别别担有什么苦难，怕什么难，你要远走你就走，我坚决在农村看他一百 少了东西，还有一封信。 呀，你结婚那嫂子嫂子叫的真讨厌。 不叫就算了，快上快，隐患通缉。 巧侄儿，要多嘴多舌的，快出去。隐患。 别拿错了主意。你等等，我给你落点干粮，你带着。

完全就是沾边的枣啊！如今是白药，解汤剂，庄稼一问解解症啊，寡妇一问想吃什么吃，可是边做那的拿手细啦。 为啥 在农村取材了，干农业不光荣。 玉环，这是真的？ 那情书我…… 哎呀，玉环啊，可不能那样想啊！你想想看，这新社会剩下的孩子不上几年学，这谁家的闺女不读几天书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这都上几年学，读几天书，都不想种地了，那这地还让谁种呢？人还咋活了？社会主义还咋建设呢？英怀，你想想看，这全国工商交通财贸卫生，哪一业哪一行能离开农业啊？ 只能说干农业不光荣， 不光荣。我可不是老婆卖瓜自卖自夸的，在这山区里啊，这生气通油，木犀药材，猴头木耳，李子海草。哎呀，这多了！这哪一样不得一个新方法来生产呐？哪一样不需要那个识字人来研究研究啊？ 啊？那请说。 哎，不说了，知道就行了。一个高中生愿意下来，这不能说不是进步。 那请说，你别刁呀，你越说我越难受。 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可不是给你戴高帽子的。 我请说， 玉环，给。 嗨，玉环，我就说你这个人， 孩子想过来的。 来，请说。 啊， 俺妈有病，本来我先回去看看。现在我不会去了。 那妈有病 啊？ 谁说的呀？ 他俩心说了。 那可得回去看看。 我坚决不会去。 不，一定得回去。可有一条，可不准跟他妈吵嘴。你虽说是他的亲闺女，可这一次回去可是代表咱山里人的啊。 玉环，回家了替我问他妈个好啊。

中想起了东汉时，川三贼赵姑娘揭发盗图烧公部的文 Yeah.

中西 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